攻读《列王纪上》第七章。此后，撒罗满为自己建造宫室，13年方告完成。他建造的有黎巴嫩林宫，长1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有3行香柏木柱子，柱子上端有香柏木托梁，上面盖上香柏木板，每行15根柱子，共有45根。窗户有3排，3排窗户彼此相对，门和窗户都是方形，3层窗户都是彼此相对。又造了有圆柱的大厅，长50肘，宽30肘。大厅前面另有一个廊子，廊子前面有柱子和顶盖。他又造了一厅，中间设有审判的座位，在那里审案。从地面到梁都是用香柏木铺盖的。厅后的另一院内有君王住的宫室，建筑式样完全与审判厅相同。为君王所娶的法郎公主也建造了与审判厅相同的宫室。从外院直到大院的这一切建筑，从地基到屋顶，都是用按尺寸凿好，用具内外俱平的宝贵石头建造的。地基也都是用贵重巨大的石头砌成的，有的10肘长，有的8肘长。上面有按尺寸凿好的贵重石头和香柏木。大院四周的墙有3层凿好的石头和1层香柏木板。上主的殿宇的内院和殿廊都包围在内。撒罗满王派人由提洛将西兰接来。西兰是纳菲塔里支派一个寡妇的儿子，他父亲是提洛的一个铜匠。他多才多艺，会做一切铜工。他来到撒罗满前，为他做一切工作，铸了2根铜柱，一根高18肘，周径12肘，4指厚，中空，另一根也是这样。制了2个铜柱的柱头安在柱子顶端，一个柱头高5肘，另一个柱头也高5肘。他又制了2个铜缸，为遮护柱子顶端的柱头。这一个柱头有1个铜缸，另一个柱头也有1个铜缸。在缸子周围又制了2行石榴遮住柱头，2个柱头都是如此。柱子顶端上的柱头刻有百合花形象，4肘高。2根柱子顶端上的柱头凸起处，缸子后面各有石榴200个，分行围绕着。他将2根柱子竖立在殿廊的前面，给立在右边的柱子起名叫雅金，给立在左边的柱子起名叫波阿次。这样柱子的工作就算完成了。他又铸造了一座铜海，圆形，直径10肘，高5肘，周径30肘。铜海边缘下面周围有刨瓜，每肘10个，四面围绕着铜海。刨瓜分成2行，是铸铜海时铸上去的。铜海安放在12只铜牛上，3只向北，3只向西，3只向南，3只向东。铜海安放在牛背上，牛尾朝里。铜海后一掌边向杯边，形似百合花，可容2000巴特。又铸造了10个铜盆座，每个长4肘，宽4肘，高3肘。盆座的造法是这样：盆座有香板，香板装入框架内，在框架中间的香板上刻有狮子、牛和格鲁宾的形象，在框架上也有雕刻，狮子和牛的形象下刻有花纹浮雕。每个盆座有4个铜轮和铜轴，盆底有4角做支柱，支柱是铸成的，每边都刻有花纹。盆座的口从座底至口边高1.5肘，口呈圆形，为安放铜盆之用。在口的边缘上也有雕刻。盆座的香板是4方形的， 而不是圆形的。四个轮子是在箱板之下，轮轴与座底相接，轮子高一肘半。轮子的制法和车轮的制法一样，轮轴、轮网、轮辐和轮毂都是铸成的。每个盆座有四根支柱支持四角，支柱与盆座是一块铸成的。盆座顶上有一个圆架，高半肘，在座顶上有柄，箱板与座是一块铸成的。箱板壁上刻有格鲁宾、狮子和棕树，四周空处另刻有花纹。十个盆座都是这样做的，铸法、尺寸和式样完全相同。又制了十个铜盆，每个铜盆可容48特，每个铜盆高4肘。十个铜盆座上每个安放一个铜盆。他把盆座5个放在殿的右边，5个放在殿的左边。至于铜海，他放在殿右靠东南方。西兰又制造了锅、铲和盘。这样西兰为撒罗满做完了上主殿宇的一切工作，既有柱子2根，柱子顶端球形的柱头2个，遮护柱子顶端球形柱头的缸子2个，两个缸子上的石榴400个，每个缸子上有2行石榴，为遮护柱子顶端的两个球形柱头。盆座10个，放在座上的盆子10个，铜海1个，铜海下的铜牛12只，锅铲和盘，以上这一切器皿，都是西兰给撒罗满用光滑的铜为上主的殿制造的，是他在约旦平原、苏科特与扎尔堂之间用胶泥膜铸成的。撒罗满没有称量这一切器具，因为铜太多，重量无法计算。以后撒罗满又制造了上主殿内的一切用具，就是金祭坛、供饼的金桌、内殿前的灯台，5个在右边，5个在左边，都是纯金的。还有花蕊、灯盏、竹简也是金的。又有盆、刀、碗、杯、火盘，都是纯金的。还有内殿及至圣所和正殿的门书，都是金的。撒罗满王就这样完成了为上主的殿所做的一切工作。撒罗满将他父亲达味所奉献的银子、金子和器皿运了来，存放在上主殿宇的府库内。